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朋友们，下面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天气以晴为主，光照比较充足，空气质量和能见度整体还可以，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明后天预计扩散条件会转差，雾霾天气将会有所发展，能见度转差，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另外，未来3天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好，目前呢，东部环路方面的东二环光明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三环华威桥到国贸桥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东四环四方桥到东风北桥也是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东五环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车流比较大。那么请各位司机朋友在路上的时候注意选择自己的行车路线。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那么今天呢是周末了啊，我们都期待的周末，特别是这样的天气呢，周末的时候总想出去转转，但是这个周末恐怕要泡汤了 啊。今天还凑合啊，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对，从明天开始啊，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扩散条件呢会明显转差。 哎， 那么这个周末呢，我们会在一个不太愉快的天气当中度过啊。 是， 所以尽量呢还是减少户外的活动。 哎， 如果已经安排出行的话呢，能改则改，不能改呢，反正就是做好防护吧。 对对，你不是绝对的不能出去，但是你像口罩啊什么。我们带个纱巾呐、啊，这个都是必要的、啊。 对，重点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打算就是走高速的话啊，因为它这次的扩散呢、条件差是挺大一片，就怕有些地方它会封路。 对， 嗯，尤其是走高速的朋友啊， 会让你无可奈何，你只能在那儿等着啊。 对，所以提前的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以及呢最新的路况信息啊。 嗯， 那这样的天气好不容易赶到周末了。 整日的跟家憋的也确实不是回事儿。昨儿你还记得吗？有一位阿姨求助说想跟老姐儿几个出去玩， 找一个 聚会， 对，室内的能游玩的地方聚会去。 对，后来我们有听众还分享呢，说可以去看看室内的花展。 哦， 现在有很多公园不是在办一些室内的， 对对对对， 比如菊花展之类的吗？ 哎，这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像植物园也有常年开放的那个大 温 室，温 室什么的，那里空气还好啊，看看花，赏赏花，姐妹们穿的花枝招展的也像花儿，然后照点相，挺愉快的啊。 这个拿评书里的话是叫穿花蝴蝶的相仿。 总而言之啊，开心就好。当然前提呢，不管怎么开心，健康是排在第一位的啊，要科学的保护自己的健康。好了，分享了今天的话题，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出主意想办法，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长时间没说怎么加咱们的微信了哈， 京城帮帮团这几个汉字， 劳您驾。 然后您在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个里边啊，点那个加号啊，搜索一下这几个汉字，搜索出来以后呢，选择点进去以后选择关注，哎，这之后您就可以进入到这公众号里头留言了。 好了， 还有吗？ 您辛苦啊。好，我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是， 这位听众啊想问一下，他说咱北京现在什么地方还可以买到2019年的挂历日历什么的？我奶奶用习惯了。 他说的是那种老的 啊， 就是挂在墙上那个，他说那日历哈，这个一沓子365天都有， 现在真的 一天一天的往下接啊， 很少用了，因为像咱们都习惯就是看手机，手机上啥都有哈。 但是还是有的啊，就是那个，而且比以前进化了啊，那个就是个儿变大了，上边的内容多了啊，你比如说今天是什么节气呀，啊，今天是几月初几呀，今天是什么节呀，然后甚至包括一些小的这个常识的介绍啊，哎，这个都有。但是卖的地方应该不是特别多，哎，你得找。 反正很多老年朋友啊，特别是奶奶姥姥这个级别的， 就 我们管他们叫奶奶姥姥这个级别的， 啊， 就习惯家里面放那么一个，因为瞅着清楚，像月份牌是吧？ 八九十岁的老人家啊。 对，我记得我奶奶，就是我奶奶还在的时候 啊，就她特别喜欢弄那个，每天撕一张， 哎， 觉得好像有一种什么感觉似的啊。 我爷爷最喜欢那个啊，每天撕下一张来他就可以卷烟管抽。 想当年那个日历啊，尤其是挂历啊，就是家里面的一个装饰品啊。 对， 但现在咱北京什么地方还能买到就现成的挂历，不是网上啊，人家说想亲自去看，亲自去选， 是吧？我估计这您得奔什么潘家园啊、十里河啊这样的这个市场啊，他有这种卖那种这个什么纸质的啊，这个文化用品的。 我记得就是好像还被采访过，就是北京有一位就是金大爷吧，有一位金大爷，他专门开了一个小店，开了好多好多年，他就是为了承载这一代人的这种记忆和温情，所以始终没有撤这个店，就是卖挂历。 问题是 每年到这个时候就特别的忙， 就是问题是咱问问 西城， 对，问问金大爷上哪儿进货的。 你就上金大爷那店不就完了吗？ 万一有一些厂家他也不生产这个，现在好像更进化了，你可以拿着你的照片，哎，你在各处游玩的也好，或者你那个这个 自己做是吧， 哎，你把这个底片提供给人家，就是现在都是那个拿个U盘就拷过去了嘛，人家可以把你印在挂历上，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你可以把奶奶喜欢的图片或者家的图片给奶奶做一本挂历啊， 私人定制啊。 行，也问问大家咱们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挂历日历啊。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问题， 哎，这是家里炒菜，他说炒菜的时候是用木头铲子好还是用竹子铲子好 啊？您这挺西化哈。 他是这样，就是现在有一些锅呀，它炒菜那锅呀， 不能用铁的是吧？ 它带涂层的，你要拿着铁铲子咔咔咔一咔着就都咔着掉了，所以就会出现那种木铲子呀、竹铲子，就是在超市里你就能看见。其实我觉得无所谓好还是不好， 那就是 它都有特点。 木铲和竹铲的这个质地当中，它有一些什么优势和劣势哈， 这个竹子的它硬度比较大一些，木头的呢它可能，哎，它这个 时间长了会裂， 对， 有一个缝， 对， 是吧，容易不干净，我觉得啊，虽然我不炒，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个问题，啊， 木头的就是稍微软点啊，这个泡你不能长时间的浸泡它，它会有时候会长一些霉啊什么，你得勤擦勤收拾。 行，下面这位同学 这东西了。下面听众往下找一东西 啊，找点布。 哦， 他想问问谁家有那个就是闲着不用的那种军绿色的布。 哦， 就是 那种单过去那种 哎 军便服啊， 哎，那军装什么的， 嗯， 他呢想弄点这个布啊改衣服用。 嗯， 哎，价格可以商量啊。 家里可能有这个军绿的这种衣服 不穿了， 要改一改， 破旧的也没什么用了啊。 嗯， 他想上门去取，电话是13366305251，13366305251。 好，下边这位朋友啊，家里的下水道往上反味儿，说请问高手有什么办法治啊？谢谢啊！说这个咱们帮帮团的节目呀，真好，给大家一个很实惠的平台，也感谢我们主持人，感谢幕后的工作人员，说每天都听。但是这个问题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团友有什么高招能解决。 哎呀，您每天都听，您没听到这个问题的回复吗？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在我们的平台上，是吧？ 对对 啊，换潜水艇啊， 这地漏是吧？ 哎，对呀， 它可以防反味儿，啊。 我以前都不知道，后来我就老听咱们帮友说。我都知道这些牌子了，潜水艇是不是有这么一牌子？ 对对对， 啊， 有啊，这个就是防反味的这个地漏啊，然后可以换，但是这个就得一定的工程量了。假如说在不动这个工程的情况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为这个办法？ 因为如果说自己家那个厕所反味的话，你可以清洁清洗什么的， 对对对， 但是如果说是从上面就这么反的话，就从里边反的话， 嗯， 你除了换地漏还真没有什么就是一劳永逸的好方法， 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把它堵住。 对，当然了，就是在你不换的前提下呢，就是你常清洁着点儿，弄点什么香的兴许管点用，但是如果那个味道太大的话啊，以味儿盖味儿， 嗯， 绝对不是一个好方法。那个味儿它窜到一起反而更恶心。 就是它在某一个，就是有些反味儿啊，它在某一个时段可能会特别的强烈。 对。 但是因为可能外边那个清洁的那个就是它那个井，它在清理，然后盖儿被打开了，这边这个一清理，它有风吹进来就更厉害。 总而言之啊，嗯，就是最好的方法啊，就是彻底换， 对， 让它不再出这个味儿。但是目前如果您不想大动干戈的话，看有什么其他的好方法没有，啊， 能在那上面再加一个什么盖儿， 好吧，就跟那脸上长痘似的，啊， 哎， 抹一层没盖住， 哎， 再抹一层没盖住，还抹一层， 然后发大发了。 对，你这痘不好，你这怎么抹它都有那印儿啊。 对对对， 行，来看看这位听众的求助问题啊。他说想问一下帮团的各位帮友们，哪位您吃过芹菜籽儿还粉，就是芹菜籽儿弄的粉。 芹菜籽儿咱们就够少见的了 啊！芹菜籽儿粉，这应该肯定是现在比较流行，或者新近出现的一些什么保健品呗。这老有这个粉那个粉的啊。 哦， 他说我前天啊买了这个芹菜籽儿粉，结果吃起来呢是又苦又凉。 是啊， 不知道这个味儿对不对？ 哎， 哪位朋友能给说说呀？ 谁吃过啊？ 芹菜本身，如果你生吃的话啊， 也有一丝儿那个苦味。 对，它就是那种苦凉的那个味道嘛。 对。 像这种粉一般的就比较保健的冲泡方法就是温水，和吧和吧，跟调那芝麻糊似的，这不就是吗？如果味道不好的话， 啊， 就搁点糖或者是蜂蜜，还有就一般情况下你可以放在粥里面或者汤里面。 哎， 这我能想到的啊，我们之前大家分享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什么籽儿粉之类的，也就是这样吃了。 他主要现在是要确定这是不是真的，是不是这个味儿？ 应该是这个味儿， 哎。 你想芹菜籽儿粉，芹菜 对 是吧？ 想想芹菜， 它就是那个味儿嘛。而且你要是在靠谱的地儿买的话，这芹菜它不会给你做什么假吧？这没必要，它本身成本也不高啊。 对， 这东西成本不高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啊，他打算租块地儿。 人家打算自己种芹菜， 嗯， 啊，人家说我想在 种芹菜， 啊，他想种菜啊，说我在丰台啊或者大兴啊，反正就是南片呗，我想租块土地种点菜，2分地大概得花多少钱租啊？有没有朋友知道？ 嗯， 这我们也真不知道，这 市场的行情我们不太了解啊， 哎，这得问当地经营这方面的这个人，或者是有朋友租过啊，电话他留下了。联系电话是13671300304，13671300304。 好，下面呢，这位朋友呢是帮另外一位朋友呢求助一件事情啊。他是说，这位听众他那个毛衣的外套的袖子呀，长了一截儿，就是大了点可能是啊。 对， 这能不能给他修改一下啊？ 嗯， 什么地方呢可以修改毛衣外套的袖子？ 哎。 机织毛衣的地方应该都可以吧？ 对，它可以给你把那个长的部分去掉，然后重新再 织一下， 勾一下， 是吧？ 勾一下，对、 嗯、对，因为改衣服的地儿可能不行，因为人家不会织毛衣，是吧？ 那如果这位朋友的情况，他去这门店不太方便的话，看看有没有什么上门服务。 这个最好就是，其实有一代人他们是特别会织这个毛活的， 对 于他们来说、啊、 他自己就 这事儿特简单。 对，就是把那线头打开，然后拆下几圈去，然后再给它勾上。 对，哪位会啊？也可以帮帮这位张女士啊，她是一位残疾朋友啊。 嗯， 电话是1391212880 1391212880。 好，这个现在有好多家庭都养宠物啊，这个现在有两位朋友，他们家的猫咪遇到了一些这个想要处理的事情。第一位朋友说呢，家里有可爱名猫一只啊，环境所致、哎 这个猫是什么猫？它发图片来了，我觉得这猫好漂亮 啊！这是一个英国短毛猫，如果没看错的英短， 挺像， 啊、就是 是加菲吗？ 哎，不 是啊， 这个、不是 我不太 不是加菲， 我太不懂猫了。 啊、这是就是， 但是我看那个萌萌的感觉， 啊、深灰色，这个还确实 很漂亮、啊， 确实是比较有名的猫啊， 嗯、 英短啊，美短是带花虎斑纹的那种啊，这个比它的颜色稍微浅一点。 哦， 那么非常可爱的一只猫咪，他说是家里环境改变、 嗯、 啊，没有办法再去养它了。 它好像是过敏、 哎、 我刚才又发了一张图片、 哦、 它自己有这个 过敏， 出现了一个就生病了吧、 哎、 过敏的状况、 哎、 可能养不了这个猫了， 是就是跟这个猫咪它没有办法亲密接触了。 有可能是啊、 嗯、说有没有喜欢猫的朋友来收养它啊、 嗯、 这个特别的期盼它能找到一个好的主人。它的地址呢是在亚运村附近啊，联系电话是13681168411368116841。 你瞧这俩眼睛哈、 啊、 真漂亮， 是 琥珀似的。 而且你看他那个期待的小眼神，哎呦我天哪，我看不下去了。 但是看不出来他是多大的、 嗯、 这能看出来吗、 这个应该他应该不是很大，应该这个从体型和这个形态上来看，我估计可能 不算大， 周岁左右，也就是啊，这个超不过两周岁，我觉得这个架势。 好吧，这个特别希望能够碰到爱猫喜欢猫的人啊， 是 真是一只可爱的小家伙、啊、 对。下边呢这一个朋友呢也是一个名猫啊，一只暹罗猫啊，暹罗猫也是非常漂亮的啊，而且这个猫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咖啡， 叫咖啡、 啊、 是吧， 啊我们家咖啡我想找个男朋友。 对，我们周乐有给人征婚交友的啊，就平时互助， 这是 有给猫猫狗狗找男朋友的， 给猫咪啊，因为猫咪如果说你要想让它的后代哈、啊、这个特别的怎么说呢，血统纯正，让它那个模样越来越可爱越漂亮、 嗯、 那一定要找和它 纯种的 也一模一 样 的纯种的 啊 这样的这个男猫宝宝、 啊、他们家是女猫宝宝， 对， 暹罗猫是吧， 找男朋友嘛、 哎、 是吧， 传宗接代， 对、 哎、再生个纯种的正宗的 暹罗 猫 宝宝 啊明白了。 所以他这位朋友家住在广安门外大街车站西街啊，在车站西街广安门外大街，然后呢是车站西街，那联系电话是1343651655，1343651655。一位姓刘的朋友啊，不知道是女士还是先生啊， 那你就别操心了。 哎，您就跟他联系，如果您家那个男宝宝猫啊也正想找女朋友呢，那正好一拍即合。 有些事情呢可能对于就是熟识的人来说并不是很专业啊、 嗯、 但是像我们有些问题不是太熟悉啊、 嗯、 就是大家一定自己在下面接洽的时候呢问清楚说清楚、 哎、 然后再去最终的接洽，包括转让求购的物品啊。 嗯， 好，我们这些问题呢先在这儿等待大家的回复与反馈，有些问题呢也可以通过刚才听众朋友们留的求助电话来私下里热心帮忙。那接下来呢、 哎、 我们来看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 好，这位朋友转让九成新的苏泊尔自动电炖锅，3升的容量，红桃内胆啊，这个什么煲汤啊，哎，这个炖这个什么银耳啊之类的啊，鲜香美食啊，这个都可以加工。原价呢是200元，现在70元转让，东西在四惠啊。这个电话是1362110-6008，1362110-6008。 接下来这位朋友呢，有一个柜子想要转让啊，具体的柜子这个尺寸是长60厘米，宽40厘米，高是186厘米，那就是说它是一个细长条的柜子啊，九五成新。有联系的朋友，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他的电话是13269231701，13269231701。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24自行车的外胎和内胎各一条啊，这个24呢就是指的那个轮胎尺寸，是八成新以上的啊，这两个加起来15块钱，东西在东五环定服装西街啊，电话是13141018496，13141018496。 好，我来说几个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张折叠床，适合户外旅游用或者是在医院陪护病人用啊。尺寸是1米7×90的，携带很方便，原价是130，现在呢打算70出手。电话是135222250070，在石景山135222250070。 好，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蓄能 电 暖 器。 什么叫蓄能 电暖器，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是不是也是插电的啊？ 我觉得可能是那样的，就是插电之后， 就是、 你可以把那个拔下来， 对，就是 然后散完热之后，你需要电了，它再去充电。 是，它可能可以，就是不像某些这个产品是，你只要一拔了电，它温度马上就下来了。 价格是300块钱，在朝阳半壁店附近啊，电话是13691094670，13691094670。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转让轮椅啊，七八成新，不用了。价格呢是300元左右，可以再商量。这位留的电话是13651092950，13651092950。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儿童餐桌椅，是 树脂 的那种啊，一套，说可以分开用，也可以组合用。分开呢能当学习桌，组合呢可以放在大餐桌跟大人一起用餐，说孩子大了用不着了啊。原价是198，现在呢打算50出手，还能商量，在广安门内南线阁街附近，电话是13621382562，13621382562。 好，还有一位转让麻将牌的朋友，哎呀，50块钱啊，一副麻将牌，价格呢还可以商量。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您可以打电话联系，电话是13521971，这是7119119703 03 7003 13521919703。 还有一位转让轮椅的，也是300元的价格，是住在东城区的马圈附近，联系电话是17800859036，17800859036。 好，有好多听众呢给我们反馈了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挂历，我看基本上就是俩地儿，咱们听众提到了两个地儿比较多啊，一个呢就是那个金大爷卖的那个挂历小店， 是啊， 在西皇城根儿，在西皇城根儿北街37号院，那是著名的金大爷挂历小店，说好多年了啊。还有呢，就是提供的就是你熟 东城区 和平里那个 天丰 利 啊，天丰利市场啊， 说那个4楼有卖挂历的 挂历 啊，也有听众说有一些大的集市上也有挂历、日历什么的。 是，但凡是你看摆摊啊，卖那种什么红包啊、春联啊、这窗花啊，这些的地方啊，它都有可能、啊。 但是现在那个挂历的那个样式跟特别流行挂历那会儿不太一样了，是吧？ 对， 就是种类特别多，现在可能 稍微少一点 啊。 对，哎呀，这个去卫生间堵也有个简单的方法。 行，我们听完歌再议吧。 好的。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

食品袋啊，稍微大一点的食品袋，不要太厚那种啊，薄一点的，你把里边灌上水，把这个食品袋的你口你给它系上，封上以后呢，你就直接把食品袋放在那个地漏上，这样的话它那个食品袋往下一塌，那水那么一塌就把这个地漏这一块就给封住了 啊。 哎，但是呢你要是比如说要用了要放水的时候怎么办呢，把那食品袋一滴了，然后你该放水放水， 这就是很民间的一些土办法啊。 哎，你看这 管用就行， 哎， 管用就行， 哎， 重点它管用啊。 您可以试试啊。 还有听众说，现在有那个建材市场啊，卖那种专门的防臭的地漏， 就是， 那个是不用拆的， 不用拆， 哎，你只是给它装上就可以了。 啊，就是，也跟那食品袋的原理是一样，你直接扣在那个上面， 嗯， 是吧？ 一个花点钱， 哎， 一 个 几乎 不花 钱，花 钱 你俩都试试啊。 哎，对对对， 今天还没买到这个新的地漏之前，您先拿那个， 先拿那食品袋 和水先给它摁上， 哎， 然后呢， 哎， 有空咱去买这个地漏，以防万一啊。 注意两个问题啊，一个食品袋你得试试别漏水， 嗯， 再有一个那个封口那地方你给它封严实点， 来两层呗。 哎，没错，来双层的，嗯。 好，说到这个铲子这事儿 啊。 咱们还真有不少听众用木铲和竹铲， 哎， 反正总体感觉就是木头的这个质地啊，比竹子的要稍微软一点， 嗯， 就竹子的更耐用。 对， 而且那个竹子的呢，它那个纤维它不是纵向的嘛， 嗯嗯， 所以它受力均匀，感觉手感更好，而且没有那个碎屑。 对，嗯，但是问题就是像你说那个，它容易裂啊。 对， 竹子是南方的嘛，嗯。 木头的也容易裂。 对， 它一裂之后吧，它里面有那个缝，有那个缝，你不是平时得刷洗它吗？ 哎， 刷洗的时候难免留点水，它容易滋生细菌。 是 这个，可能不太理。 得清洗干净， 得清洗干净，或者是差不离了就换一新的。 对对对， 嗯。好，我们再来说这个挂历啊。除了刚才我们提供的西皇城根北街37号院金大爷小店， 嗯， 还有天丰利啊，和平里天丰利之外呢，又有听众提供了说可以奔那个菜市口小商品市场去看看， 哎， 还有百荣世贸， 嗯， 兴许也有。 对， 还有听众的说他昨天中午啊去了一趟甜水园的那个书店。哦，这个 书店。 书店它好像是一个批发的地儿吧，挺大的， 哎，对对对， 年头也挺长的了，就在朝阳公园对面嘛。 过去卖挂历都是在书店里。 对，他说甜水园书店里面有好多那个挂历， 嗯， 说那个字儿也大，也挺清楚的。 哎， 嗯，昨儿中午刚看到了，据可靠消息啊， 赶紧去。 说需要的话呢，可以去那儿逛逛。坐31路车，还有973，还有985、30都到啊，都到。嗯， 这原来能上挂历的那个都是大明星的。 嗯，好吧，你想上吗？ 哎， 你现在这个梦想可以实现了。 哎，我上不 了， 我出钱，你弄一个。 哎，一般100万册起， 砸手里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些新的问题啊。 哎， 这位听众问的这个问题啊，我估计可能好多人都比较关心。 说什么？ 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不就是说明儿又有雾霾了吗？ 嗯， 天不好啊。他说这个雾霾天啊，到底能不能开窗通风？ 那就别开呗。 不是，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如果说这些天啊你一直都没有开窗户， 嗯， 比如天一直不好，那么你这个室内空气不流通 其实也不好 、嗯，而且这个对于健康的危害程度甚至要高于打开窗户，就是那个 PM2.5 啊， 哦， 就即便是有雾霾的情况下， 嗯， 也要适当的开窗通风， 嗯， 但是一个是要选好时间，一个是时间不能长。 对， 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我专门看了一篇那个专家写的文章， 嗯， 所以我还有点印象，因为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儿嘛。 就是你开窗通风以后说啊 PM2.5 上去怎么办呀，咱们再开那个净化器啊， 哎， 把它给净化一下， 就是，屋里那个好多天不开窗户了， 嗯， 你就反复那个污染，其实反而更可怕， 啊， 更哎，你记得有一电影吗？ 嗯， 叫雾都孤儿，里面有一个老太太， 啊， 就他们家就是好像好多年都不带开窗户的， 哎， 那 是， 啊，屋里全是 那 个霉味儿， 对，都是腐朽的那个感觉。 哎，对对对，其实咱们如果说赶上天不好，老是不开窗户的话，也是那意思。 对，或者用那个就是空调的那个通风的这个方式，是不是也会好一点？ 所以好多人现在换什么新风系统了。 对， 啊， 因为那空调毕竟它里边还有个过滤网什么的嘛，是吧？ 咱重点说啊，重点说怎么开。 嗯， 如果说赶上这个雾霾天的话啊，适当的开窗通风呢也是必要的。那么从规律上来讲呢，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早晨起来，室外的空气相对来说比较湿润， 嗯， 而且含氧量比较高，所以早晨开窗的时候呢，尽管外面可能你看着有点污染不太好，但是呢也会相对舒服一点。 对， 但是不能长啊，20分钟足以让它流通起来。 哎， 一个是早晨起来，一个是晚上8-9点钟，就是我们准备睡觉之前， 哦， 相对来说那么外面的空气质量比屋里面要好，比屋里面捐一天了嘛。 对， 所以如果是在这种 空气条件并不是太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两个时间段，然后早晚 短时间的、 哎、分别开窗，也就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对对对， 只要让这个空气流通起来就行了。 哎呀，生活不易呀、 啊！这开个窗都不容易、啊。 哎呀，里边都是学问啊！ 对，你想吧，就是在不如意的条件下，我们就得就是自己创造条件嘛，啊，日子总要过嘛，总要好好的过下去嘛，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两个新的问题啊，这两个问题都跟求医问药有关系 啊。 你抑郁不？ 我有的时候也有点儿，这个说起来哈、啊，就是说你有点抑郁啊、不高兴，情绪不好，这是一个概念。再有一个， 那这人人都会抑郁点啊。 再有一个可就严重了，你叫抑郁 症。对 啊，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就是哪位帮友有经验？说北京啊，哪个医院治抑郁症治得比较好、 哦、 就他已经是确定是病了啊。能不能给分享一下，电话是13701240570，13701240570。 其实 这一定要专业的说啊，大家。 对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这个抑郁症这个问题，一方面是你去治疗，其实治疗的方法呀和医生给的药物基本上都差不多，你到哪个医院去他可能也是这样。再有主要的就是一个自己的调节和控制，这个很重要。就是有的人医生给了药以后，当自己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的时候，有些人就哎呀算了，我就不吃了。这个就没有按照医生的那个嘱咐严格的去控制，这个是最要命的。 对，包括其他的病也是，你觉得自个儿好了，比如血压你平稳了稳定了，这药就不吃了，那都是 不 科学的 这 要遵医嘱啊。 对 对。 好，下面这位听众呢也是寻医问药，但是他没有留电话。他呢非常诚恳的想通过帮帮团解决一下眼下的一个着急的事儿，他反复出现泌尿系统感染，反复感染。他说有没有根治的方法呀？他说我中医啊、西医啊全都瞧过了，就是不好。 就是自己能找到的信息都利用上了。 对，他说我也没辙了。就到底我这还得去查什么地方啊？哪位帮我能不能给我指引一下？ 哎， 前方的光明大路啊！万分感谢啊！ 找找明白人啊！ 但是他没有留电话。哪位知道的话，就直接把您去过的这个医院的名字呀、或者什么方法给我们发过来就可以了啊！谢谢大家了， 分享到这个订阅号当中。他会关注的。这位朋友想问的也是关于在公众号里头这个发信息的事儿。他说怎么？这个在咱们的公众号里发了一个照片啊，其实很简单，您进入公众号以后，在右下角有一个加号，点那个加号里边就可以有发图片的这个选项了，就跟咱们在微信当中和别人聊天啊，或者在别的群里发照片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啊。我刚才试了一下，发了一张照片，就成功了，是吧？这是一个就是泡的这个菊花啊，当然照完了以后，它一放大就有点模糊了。 爱发啥发啥，反正大家伙儿也看不见 啊。对，我们能看见， 我能瞅见啊、 哎。其他的朋友是看不到的啊。 昨天我们提到了北新桥的信托商店，有一位少明朋友问了，说：“哎，哪位知道那个具体位置？你知道？ 具体位置，您到北新桥现在从那个地铁站出来以后啊。”在这个路的西侧向南走，那么大约5-60米的样子，应该就在您的右手边，你就可以看得到啊。 它有什么门牌号吗？具体的？ 哎呦，具体门牌号记不得了。然后，哎，它有没有？我现在有点含糊了啊，我怎么有印象它搬到路西去了呢？ 昨天也有听众跟我们分享了，说还开着。那特别明白的听众，麻烦您给我们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啊，具体的位置，或者有什么车怎么到那儿啊？美人鱼说了，这个地漏防臭味啊，还有一种方法，用一个薄的长一些的塑料袋，他把那个塑料袋的底部剪开、给它剪开之后呢，放进这个地漏里，上面呢再用这个地漏盖给它盖住，那么放水的时候呢会顺畅的流水，那不放水的时候呢，这个塑料袋呢就会闭合， 就 你看写的特别好啊， 就贴在那个， 对，说这样的话呢就能阻止这个臭味上扬了、当然前提就是你要定期的去换那个塑料袋， 对对对，你 说我就是这么干的， 哎，你不能一放3年那玩意儿也受不了，好啊， 那这个方法就相对于刚才上面那个就更简单了一些， 对， 是吧？更简单了一些，还有听众就是说用塑料袋的方法确实可以啊，有效，但是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别把那塑料袋掉进去， 对， 要掉进去它堵了， 那 就 更 麻 烦 了，更麻烦了啊， 对对，注意、 那就不是反味的问题了啊， 注意方式方法啊。 这个刚才还有朋友建议啊，说您在屋里头养点花或者是绿植 啊， 哎，它也对净化空气有帮助。刚才咱说开窗通风啊， 还有就是现在天儿不干了吗？咱没事往咱们那个屋里那绿植上 喷 点 水 都管用啊， 哎， 都管用。辉海问说，收音机上你们那频道是多少来的 啊？ 哎呀，一看你就不仔细听，真让我伤心。每天都说 FM107.3 啊 FM107.3 啊，如果是 AM 我们是1026。 对，另外也建议大家呢可以通过下载手机 APP 听听 FM 啊，听听，我们得说清楚了啊， 两个听，听见的听， 听听 FM， 通过我们的北京电台的官方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各个系列台的节目都有，包括直播的节目呀， 哎， 包括收听回放啊，全都能够在里面找到啊。 是啊，刚才有朋友问到治疗抑郁症的医院啊，他有朋友回复了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和回龙观医院啊，治疗抑郁症的专科医院啊，这个还是水平比较高的。 嗯 嗯， 还有听众说泌尿总是感染啊，他的经验是你可以去查一下糖尿病科 哦。 就有的时候他有一些问题总是不好的话，你光看这科吧，他未必那根儿是这科的事儿，他有可能是别的科的事儿。 是， 就比如有的时候那个我还听骨科大夫讲过呢， 嗯， 就是他那哪老疼，结果一看根本不是骨科的事儿，心脏的事儿。 哦， 哎，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想的跟，哎，现实和实际和那个想象它有距离啊， 对对对对，就是看看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那的有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全面的检查了， 啊，对对对， 嗯 啊，还有朋友对于刚才那位问抑郁症治疗的朋友呢也回复了，说你得这个生活当中得多注意调整，不要钻牛角尖，尤其是要多听听京城帮帮团的节目， 嗯 啊，这个三个主持人就是大伙儿的开心果，这个节目之后呢你还可以听记忆的唱片，全是老歌啊， 行，一看就我们的铁粉啊， 嗯，没错。 星梅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和回龙观医院都是治疗抑郁症的专科医院， 啊， 好几位听众都提到了六院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北京大学的第六医院。 嗯， 还有这位听众说，安定医院也算是一个选择吧，另外北京医院也有治疗这个病的。 对， 现在很多因为抑郁症的人有点多了， 各大医院 都有专科， 哎，都有专科，尤其是这种三甲啊，但是就像我们说的，就是还有刚才那位朋友提的建议，你平常你自己必须要重视它，必须要注意调整和控制， 家人的这种守护和陪伴 对 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点啊，听大夫的话，就你选择了这个医院， 哎， 选择了这个大夫，因为抑郁症它跟心理疾病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你更要相信他，更要去听他的一些安排和嘱咐，就你别自个儿老自个儿给自个儿开方子啊。 没错。 哎，你说现在那么多歌了，有听爸爸的话，有听妈妈的话 啊。哎，还没有说听自己的话， 不是最好写一首听大夫的话， 听大夫的话， 听警察叔叔的话。 好吧，好吧，啊， 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组物品求购的信息啊， 啊， 看看大家都求什么东西。 这位朋友想要求购那个飞利浦老款式的剃须刀啊 ，SH-985 或965-915-885这种型号都可以。说我主要是拆那个刀片儿，拆零配零件用 啊，哦，不是自个儿用啊。 哎，他是可能。他有原来有老型号的这个刀，这个剃须刀，哎，那你要买了一个更好的，那你干嘛不用新的呀？ 你喜欢自己动手 DIY 呀， 啊？好吧， 那如果不是自用的话，那么新旧都无所谓了，哈，就是最好是闲置不用的啊。 哎，这位朋友的联系电话是1780-016-6128，1780-016-6128。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副乒乓球网。啊，乒乓球网就是拉在乒乓球那个球案子上的。 我们知道，不用解释了。 在广安门附近啊，联系电话是1501-108-4461啊，1501-108-4461。 嗯，这位听众啊，他是帮邻居求购能够正常使用的燃气灶一台，价格呢按质量，咱们在议啊。他在民族园附近，北郊民族园附近，电话是62007287，62007287。 啊，王先生想要求购一台手机和一台电视机啊，电视要液晶的，多大都行，手机呢电池好就行，啊，其他功能呢有没有没关系啊，联系电话是1371-647-3196，1371-647-3196。 还有一位朋友想求购一个拉杆箱，最好是 PC 材质的啊，联系电话是18796716916，18796716916。 我印象中啊，这位这箱子求了有些日子了。 它这个 PC 材质是不是比较特殊？ 也不是，这箱子应该在我们这儿挺好求的，不知道为什么您一直没有求到啊。 前日子经常有转让拉杆箱的。 对，是您给的这价钱不到家呀，还是什么原因啊？按说这东西不难求。 对，他也没报价啊，可能这电话里边再商量价格，没谈妥呗。 所以啊，你人家挺好的，人家值80，你非给人8块， 能不能退而求其次？ 能没法谈妥了啊。 对对对对， 行，我们再来看下面啊，这位听众呢，他也是要求购，这好像都被你说了是吧？那行吧，那我们说点反馈的信息吧。 好， 这位听众说，我的中国结已经转让成功了，谢谢帮帮团。说打电话来要的帮友特别多，没辙，我就一个，对不住大伙了，您真客气啊。还有听众分享了，说在东大街有一个便民市场。 哪个东大街？ 没说，他原话发的，我就原话给大家念 啊。 东大街有个便民市场，说那儿啊有修家电的，因为我们这里这个修家电的需求还是挺多的。还有听众呢给我们分享了包栗子的方法，就是鲜栗子啊，你瞧见了吗？ 这个前两天有问的啊，说这位朋友分享说，这个鲜栗子呀，用菜刀把它切成两半，抛开之后放在温水里泡一个小时左右，再把内皮剥下来，啊，说泡过水以后呢，就特别好剥了，放在保鲜袋里冷冻，随吃随取。啊，说如果鲜的太多，一次剥不完呢，您就把那栗子带着皮儿直接冷冻啊，有时间剥的时候呢，您拿出来再用开水烫一下啊，括号说明20分钟左右，然后再切，后边的程序呢就和前边一样了啊，这是把栗子得切成两半。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北新桥的信托商店的具体位置啊，好多听众都很具体的给发过来了位置。甘之梅说，这名儿听得真好听啊。北新桥红绿灯路口南100米西侧楼房底上就是信托商店。 这跟我那个记得那是一样的。 还有怎么说的？ 还有说北新桥这个有一个寄卖商铺啊，是地铁北新桥站西南出口出来，走30到50米右侧就是，大概位置都是这个地方。他说这个可能比刚才他那位说的那个要近一点，但是我印象当中好像他都是连在一起的。 其实到那边之后啊， 稍一打听 一打听就知道，就一上地铁后这那一票，就这一问你都知道啊。 是这个这位朋友说到了北新桥地铁地口上来之后同侧的路东，那这个呢可能也有，这个门脸可能更小一些，如果我印象没记错的话。 总而言之就是就那个方向是对的， 对对，都在那个附近， 那个方向是对的啊。这位听众说的特